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随着赵无极一声令下，众人各自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其中宁荣荣、奥斯卡、唐三的武魂释放出来之后，出现的只有身上的魂环，他们的武魂是什么不会令对方看出。宁荣荣的七宝琉璃塔自然有隐藏之法，唐三不想让自己的蓝银草现身，直接让其匍匐在地面就可以了。至于奥斯卡的香肠，没有魂咒是不会随便出现的。而其他四人因为都是兽武魂，一下子展示出了自己的实力，同时完成了武魂附体。顿时出现在蛇婆朝天香面前的七名少年男女全部都是魂环光芒闪耀，每个人都有两个象征着百年的黄色魂环，戴沐白更是多出了一个紫色的千年魂环。这一看可着实让蛇婆朝天香心中震惊，这怎么可能呢？这是朝天香心中的第一个想法，眼前这些12岁到15岁不等的孩子们竟然都已经拥有了大魂师以上的级别，那个看上去年纪最大的竟然已经拥有了第三个魂环，而且他们每一个人的魂环品质都是那么的好，居然一个十年魂环都没出现，这是什么概念？如果说有一个孩子的天赋比自己的孙女强，或许朝天香还能够接受，但此时这些孩子所展现出来的实力，从他们的年龄判断，竟然每一个都要强过自己的孙女。可以说这七个少年男女都需要用天才才能形容，可是怎么会一下子出现这么多天才？看着朝天香眼中震撼，赵无极不禁心中一阵暗爽，脸上带着笑面虎一般的笑容。 前辈，我的这些学生您还看得入眼吗？ 当然，不愧是不动明王的弟子，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呀。不知道这些孩子中究竟哪一个达到30级了呢？ 就是这小子，他刚刚到了30级。没办法，我也是劳碌命，只能带着他们来这里了。 朝天香看向奥斯卡，脸上神色已经显得越来越难看。他很清楚一个好的魂环对于一名即将进阶的魂师有多么重要。现在千年凤尾机关蛇在人家的手上，想让眼前这个赵无极让出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家伙的恶名自己早有耳闻，如果不是盖世龙蛇的名头镇住了他，说不定这小子直接就会向自己祖孙二人下杀手。但是让朝天香就这么放弃，他显然是不肯的。眼珠一转，已经计上心来。一只手轻抹自己头上的银发，朝天香脸上流露出一丝笑容。 赵老弟，现在这种情况我们都有些舍不得这条千年凤尾机关蛇，我看不如这样好了，我们就按照魂师界的规矩来办，让这两个孩子自己来决定魂环的归属，你看如何？ 哦，魂师界的规矩，还请前辈明言。 很简单，既然他们都需要这个魂环，而在捕捉这只风尾机关蛇的过程中，双方也都出过力，此时既然大家都不舍得放弃，那么就用实力来决定这条风尾机关蛇的归属，不是最为恰当的吗？如果你这位弟子战胜了我的孙女，老身二话不说，我们立刻离去，反之就要请赵老弟将这条千年风尾机关蛇出让了。 哎呀，不好意思，朝大姐，这恐怕无法如您所愿了。 赵无极，我已经让步了，你还想怎样？欺负我家老头子不在吗？哼！ 啊，不不不，当然不是，是这样的。 我这个弟子啊，并不是战魂师，他只不过是一名辅助系魂师而已，还是一名食物系魂师，又如何与您的孙女儿进行比试呢？ 你说什么？他是一名食物系魂师？小伙子，你真的是一名食物系魂师吗？不知道你出身哪家宗门呢？ 我哪家宗门的都不是。院长说，我的武魂是出现变异才会变成这样的。 天才的食物系魂师，没有背景，变异武魂。如果能够将这样一名出色的食物系魂师挖掘到自己的宗门，未来要是有他辅助我的孙女，岂不是太完美了吗？ 赵老师，不如让我替小奥出手吧，我29级，应该不算占便宜吧。 唐三观察蛇婆祖孙已经有半天了，在这里耽误时间显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他也从蛇婆和赵无极之间的对话中听出对方还有一个更厉害的人物并未出现，万一那个龙宫也到这里，恐怕话语权就不在自己一方了。更何况他和奥斯卡是室友，这个比斗获得魂环的方式又是对方提出来的。唐三对自己的实力很有信心，尽管蛇婆的孙女魂力比他还要高上一阶，但唐三并不认为对方能够战胜他。 29级？赵无极找到的这些孩子究竟都是些什么人呢？怎么一个比一个出色？这个看上去年纪更小，要是在别的地方，恐怕也就是初级魂师学院刚刚毕业的样子吧。可是他此时站在这里，却说已经拥有了29级的实力，这实在是…… 前辈，您看如何？我这名弟子倒是战魂师，能够满足一战的要求，由他代表奥斯卡出战，如果他输了，这条千年风尾机关蛇就是前辈您的，反之也请前辈谅解。 好 好兄弟， 我们是室友也是朋友，不是吗？放心吧，这个魂环一定是你的。我叫唐三，武魂蓝银草，29级二环战魂大师。 孟依然，武魂蛇杖，30级二环战魂大师。 请。 微风吹过，森林中树叶沙沙作响，阳光从婆娑的树影中冒出。孟依然此时心中怒火早已熊熊燃烧，眼看着快到手的稀有魂环竟然出了这样的岔子，他心中怎会好受？迫不及待想要赶快干掉眼前的唐三，好去拿到千年凤尾机关蛇以吸收魂环进阶。其实龙宫梦鼠虽然也在星斗大森林之中，但之前因为追踪另一只魂兽与蛇婆和孟依然分开了，短时间内想要找到也并不容易。否则如果龙宫真的就在附近，蛇婆朝天象又岂会那么好说话？身形一闪，孟依然已经快速来到唐三面前，两米长的蛇杖搂头盖顶直奔唐三头上砸来。看上去孟依然只是一名身材纤细的少女，可她这一动起手来就不是女孩子的模样了，不但气势极为凌厉，魂力之中也充满了霸道的气息。眼看蛇杖降临，唐三脚下一滑，踏鬼影迷踪步飞速后退，同时身上第一魂环亮了起来，蓝银草第一魂环技能缠绕发动了。蓝黑色的粗大蓝银草毫无预兆从地面上奔涌而起，瞬间就将想要追击唐三的孟依然缠了个结实。蓝银草上尖刺突出，麻痹毒素瞬间发动。唐三此时就在距离孟依然只有3米的地方，看到孟依然被自己的蓝银草缠绕住，他脸上不禁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我想这场比试可以算结束了吧。 唐三对蓝银草还是很有信心的，比他强大的对手或许还有挣脱的机会，可是同等级的对手要是被蓝银草给缠绕住，想要挣脱几乎是不可能的。毕竟大家魂力都相差不多，而蓝银草本身附带的毒素又会令人力量大减，全身麻痹，就更加不可能挣脱了。这也是控制系魂师在同等级魂师中的优势所在。 尤其是在大家等级都不高的情况下，所能施展的魂技并不多，想要挣脱控制系魂师的控制技能就变得更加困难。拥有曼陀罗蛇和鬼藤两个百年魂环的蓝银草可并不是那么容易挣脱的，毕竟不是谁都拥有像赵无极那种级别的力量。孟依然和他手中的蛇头拐杖全部被缠绕在蓝银草之中，可是他看上去却丝毫没有认输的意思。伴随着一声冷哼，孟依然身上的两个魂环突然同时亮了起来。看他身上魂环闪亮，唐三顿时吃了一惊。要知道，一旦被蓝银草上附带的毒素麻痹之后，是无法继续调用魂力的。这也是为什么说蓝银草现在的控制技能已经很强的重要原因。而眼前的孟依然既然能够继续调动两个魂环，那么他就一定没有中毒。在心中吃惊的同时，唐三毫不犹豫地再踏诡异迷踪，飞速向后退去。在后退的同时，他也看到了诡异的一幕。只见被缠绕在蓝银草之间的孟依然身体就像是没有骨头一般的扭曲起来，突然变得柔软的身体竟像抹了油一般从蓝银草中钻了出来，蛇头拐杖直接朝着唐三砸过来，而那蛇头之中一道两尺长的蛇刃喷吐而出，瞬间拉近了与唐三之间的距离。蛇刃上闪烁着蓝汪汪的色泽，明显是带有剧毒的。孟依然两个魂技同时发动，第一魂环技能蛇刃，第二魂环技能蛇身。凭借着蛇身，他划出了蓝银草的包裹，而蛇刃则爆发出强横的攻击之势，局势瞬间逆转。不过此时孟依然看上去也着实有些狼狈，蓝银草上的尖刺虽然无法令毒素产生效果，甚至无法刺入他那滑溜无比的蛇身，但他的衣服可没有技能效果。此时孟依然的一身劲装上已是千疮百孔，这也是孟依然一挣脱了蓝银草就向唐三下杀手的原因。此时他不只是愤怒，还是羞愤交加。 小三这蓝银草武魂脱衣服倒是真有一套，要是刚才再控制一下，说不定对手就直接认输了。 不论是戴沐白还是马红俊或是奥斯卡，此时双眼都一眨不眨地盯着孟依然猛看。怎么说孟依然也是一个相当出色的美女，戴沐白和奥斯卡还算收敛几分，马红俊这胖子已经在那流口水了，大有邪火上涌的趋势。眼看蓝银草无法发挥作用，唐三不禁眉头微皱。蛇刃已经到了面前，增加的两尺长度来得极为突然，不能再闪躲下去了。身体微微一偏，唐三不再后退，脚下发力，几乎是贴着蛇刃反向前冲，同时左手以控鹤劲牵引，右手以擒龙劲砸出，目标正是蛇杖上蛇头下方。如果这真的是一条蛇，那么唐三的目标就是这条蛇的七寸。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